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辟的 Insights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翻嚟第二節，嗱就頭先講完一個即係比較沉重嘅話題啦，咁啊呢節咧要講翻啲比較輕鬆少少啦， 就食啦， 食講到食咧就即係香港都仲 OK 嘅，我覺得香港仲 OK 嘅嚇。香港 OK 嘅地方就咩咧？有陣時咧，如果你好菜話， 而家就係我哋打開電視機咧，一年到晚一日 到 客嚟 講 食 講食係嘛？ 咁啊而家就個個爭崩頭，就即係頂爺嗰啲餸啊！ 係啊，佢又排期排到出年啊嘛！我唔知點解成日見到佢話，我唔知㗎。你喺太子個頭成日見到佢，唔知嗰個都可能希望我冇認錯啦嚇。但係喂，點解佢咁旺場咧？ 就係、是、節目受歡迎啦，個個走去試想想去食佢做嘅嘢啦，係嘛？ 係咪啊？ 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它價錢不便宜、啊、 hey, 你現在做低價的、啊、即反而什麼你做貴價你香港人都還給你錢吃東西嘛、啊啊、但是呢、就是、我聽說就是這樣的，頂爺因為他出身就即是世家、嗯、世家就對飲食比較注重一點、嗯咁啊，所以咧就好多比較撩楞嘅嘢。 世家你夠我哋嗰、那個我哋嗰個寫作人個巴閉，屋企有200個工人嘅。 邊個？ 明報嗰個啊。 啊，有骨教隊。 唔係有骨教隊，有骨教隊另一個講又講佛乜都講嗰個啊。 黃庭之 啊。 係咩？我唔知喎，呢、這個反而我唔知喎。佢屋企有200幾，佢係奇人，我就知啦，即係滿洲人啊，知啦。 滿洲人啦。 係啊。 有屋企有200個工人噶、啊， 我唔知喎、啊，你識佢噶？ 我唔識，但係寫好多啦、啊。 我知道，喂，我其實好多朋友識佢嘅。 X O 像係佢， 唔係我唔應該講，好多朋友係佢嘅徒弟嚟嘅。 X O 像係佢講出嚟噶， 係咩 ？X O 像係佢屋企做出嚟，跟住用佢啊嘛。 係咩？哦，呢個 全香港咧跟。 O K， 咁我得閒我哋介紹下黃庭之啊。O K， 嗱咁咧就講食嘢咧，就香港亦都好彩啦，就係。就接觸呢個歐洲嘅美食嘅機會率都相當高嘅，咁咧就講到呢個問題咧，就一定要睇圖片啦，所以技術人員去咗去嗰個圖片嗰度啦。咁本書你介紹啲咩嚟嘅？ 其實咧，今次咧就佢搞個比賽嘅，佢今次香港飲食節咧就有個法國嘅廚師會啊， 嗯， 個廚師會咧就喺亞洲區啦、嗯，其實全世界都有好多個分會噶啦。嗯，咁亞洲區咧，有成十幾個國家有分會。 嗱，呢個即係差差，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歐洲嚟講咧，點解始終都係以法國嘅廚係即係佔咗嗰個領導嘅地位嘅咧？咪唔聽佢德國廚啊？ 其實係咁樣嘅，佢唔係話佢其實佢一個會嗰種會嘅組織咧，佢歷史耐啦，同埋又經又傳播全世界咧，都組織到個呢啲會。嗯，廚師會， 因為我平時冇聽過啲德國廚師會啊，英國廚師會啊， 呢個係少聽啲，我都少聽啲。 如果想講英國嘅食咧，會俾人鬧添。我最近有個例子，英國講英國食物俾人鬧添。 咁樣啲法國係多啲撈教嘢嘅，即係佢啲人咧一條 彩帶 嘅，好多種彩帶嘅，咩色咩色咩色咁樣，飲酒有好多彩帶嘅。咁呢啲文化係法國佬盛行啲，其他國家就可能有，咪可能冇乜咁多咯。即、嗯、係個人去參加，如果你去參加會，咁就參加法國個會啦。 係啊係啊， 係嘛？ 唔係，但係奇怪地方就香港，你揾法國餐就難喎、啊，而家 做就好難、啊、但係有呢啲廚師喺度，咁啲廚師係嗰啲法國會㗎。 係咩？ 佢先咪去其他。 你得閒帶我食第一兩餐好唔好啊？ 咁樣。 喂，你答咗我的問題先啦。 佢個廚師會咧，就今次嚟香港去辦比賽。其實廚師會就佢各個地方都辦噶啦。咁咧，今次就亞洲區總決賽，就亞洲區每個國家最贏咗冠軍嗰人咧，就嚟香港。 都上次我哋講過啦，即係呢個係周星馳嗰個食神嗰個翻版嚟噶嘛。嗱，咁我哋講一啲即係新嘢先啦。嗱，呢個咧，而家呢個咧就係咩嚟噶？ 呢個係花果菜，即係蔬菜 雕刻 嗰個雕刻嚟嘅。其中一個廚師咧就是、做呢樣嘢嘅， 食得噶， 食得。咁呢樣嘢唔重要，不過只不過係一個順便介紹嗰個廚師。佢今次嚟比賽有三個評判。有三個法國嚟嘅評判，其中一個咧就係、是、擅長做雕刻呢樣嘢啊，介紹埋，所以又話登咗佢啲嘢出嚟咁樣嚇。咁又你睇睇呢個法國佬個嗰個呢種雕刻嘅個技術咧，同中國啲唔同喎，真係完全唔同嘅。 中國都有嘅，中國都有。 中國有，全世界都有嘅。 阿滿桑，你記唔記得當年咧？金生仲在世嗰時候，我哋咪食過一餐就係、是《射雕英雄宴》嘅。有部分的菜式就是、啊就是、可以跟這些去比拼一下的、 那個英雄宴就不是以雕刻為 我知道當然不是啦，但是它裡面有些東西是相當精彩的、 我們不要說雕刻部分，因為雕刻部分是、我覺得不是飲食的主流，我們先說個比賽那樣東西、它比賽呢會在亞洲區12個國家、地區來參加這樣、每個國家就選個冠軍嚟，咁啊，咁個每個地區一個會嘅個會長嚟做緊做評判，即係十二個評判，再加三個就法國嚟嘅法國評判，就總共十五個人咧就做總 咁呢個冇呢、這個，如果我哋見呢個冇參賽嘅， 唔係呢個唔係參賽， 呢個表演嘅， 呢個其中一個個廚師嘅表演啫。呢、這個其中一個廚師嘅表演、因為我有登咗嗰三個廚師嘅樣子出嚟嘅， 係咪？我哋再睇睇啦。 三個廚師 喺度講，喺度講，我要高落去啦。 三個廚師。 嗱呢個就喺嗰度，即係嗰 嗰三個廚師咧， 煲湯啊， 個汁嚟有咩湯啊汁？嗰三個廚師亦都自己做翻一個 醬汁配龍蝦， 配龍蝦，佢自己做翻一場即係臨急臨忙咁樣，又做翻一個一餐咧，就招待啲其中啲 V I P 嚟食嘅。咁就小弟又敬盤敬盤活在，有份食咁樣啊。 咁啊，味道如何啊？ 呢、這個再講啊，當然冇得挑剔嘅啦，因為嗰啲係大師中嘅大師嚟做嘅，臨急臨忙做都做得好好。咁就我再講強調一樣嘢咧，個比賽嘅過程咧，唔係大家以為食咁簡單，完全唔係食咁簡單嘅。個比賽咧係由冷鐘開始嗰秒鐘開始就計分嘅啦，計到。拎出嚟俾個裁判去食，煎完嗰個比賽係半小時咁長。 喂，咁你如果煮個餸半小時，呢個都唔係太長嘅喎。 我轉廿分鐘到半小時， 係啊係啊，好短嘅樣。 喂，一隊人七八個人煮嘅大佬，你真係一個人煮啊？ 哇！如果你話即係將呢個去放喺呢啲中國嘅飲食，唔好大件事，因為如果你做鮑魚，做鮑魚要幾長時間？ 鮑魚要做幾日啫嘛？ 係啊，啊真係諗起 咁呢樣嘢唔好講鮑魚嗰部分。咁佢煮嚟即係煮簡單嘅餸，但問題咧，佢個比賽咧原來咁樣計分嘅，係由冷鐘開始啊，一路鬥到去嗰個結尾嗰個拎上台，交俾人嚟食。嗰陣先結 係啊！咁呢個就係、是、呢幾位就係嗰啲你講嗰、那個 嗰幾個大廚， 大廚啦， 其中三個評判自己、 即係呢個實際評判嚟， 評判嚟嘅，即係同唔係同呢個比賽無關嘅咁解。 咁、啊，新加坡隊贏咗， 新加坡隊贏咗 係嘛？ 幾搭友啊！呢啲其中嚟一個唔係嚟一個人嘅，嚟就嚟成七八個人啦、啊。 唔係我諗，而且亦都唔止一隻呢、這個相片入邊見到啲啦，後邊仲有 後邊 有人啦、啊。你包括採購啊， 佢嗰啲唔係嗰啲係準大會準備好噶啦，大會準備好噶啦。喂， 好似奧林匹克奧運會咁比賽喎，大佬搭支國旗出嚟喎，大佬好中國隊啲成炸人喎，好多法國佬跟埋嚟喎，五六個廚師跟埋嚟喎，五個大廚跟埋嚟啊，大佬即係唔係咁簡單嘅，真係。所以我哋成日以為咧，而家你睇電視話比賽咁樣食飯，係以食嗰刻嚟俾嗰啲。 唔係大家條件唔同， 係嗰回事，咁樣係評判唔係咁比 嘅。就算我哋呢啲走去食嘅，我哋都係只不過能夠從一個即係食物嘅角度啫。我哋又談上美食家，咁你話評判就更加即係犀利啦。 show 俾大家睇下嗰幾張比賽嘅圖片啦。十幾個評判圍住你東道轉嚟轉去啊，成日嗰段時間啦。即係你做錯任何嘢咯，呢個 新加坡冠軍，新加坡冠軍。 嗱，呢三個就係法國嚟嘅裁判啦嚇。 嗯， 三嚟，其中一個第一個嗰個咧就係雕花。 頭先睇到，因為睇到個名啊嘛。 雕花 啊，犀利喎！呢啲嚇，犀利。 呢三個名係特登係法國嚟嘅。 好，咁啊睇咗頭先個啦。咁嗱，阿滿叔嗱，你即係呢個比賽完未㗎？ 完咗就幾日啫， 我知仲有下一個噶嘛，係嘛？ 完咗噶啦，完咗。 我知下一個係咪咖啡？ 咖啡我另一個我未鋪上嚟。 哦，咁你講埋先啦，咖啡我你講。 咖啡亦都咁嘅道理，咖啡嗰個比賽咧就係香港搞嘅比賽。 嗯。 咁評判咧又係國際評判嚟嘅，台灣啊、韓國啊咁。 咖啡有咩可以比拼咧？ 有五種比拼嘅，有佢比拼啊，有五種五個 category 嚟嘅。我會登呢啲相出嚟。 嗯。 咁有啲係比呢個拉花，有啲係比 拉花係嘛？ 烘焙啊， 係咩嚟啊？ 即係焙咗， 即係烘嗰個咖啡豆 啊。 哦， 咁有啲係有啲係比拼嗰個 test， 即係試飲嗰個比拼啊。咁另一種比拼咧，就可能係正對人做一杯咖啡出嚟嗰個比拼，咁樣幾種比拼方法嘅，即係幾個冠軍出嚟嘅，有幾個五個冠軍嘅。 嗱，我覺得呢個就真係應該推廣下啦。就唔知近年咧，香港飲咖啡真係差咗好多啊！即係大家做嘢都係好求其咯嚇。 嗱，咖啡又係比拼，就係同香港同個飲食嘅比拼一樣嘅，我都估唔到，又係一冷鐘啦。 就開始計分啦，就唔係話 計到， 唔係睇你成品， 計到 咁簡單， 計到成品咧，結束嗰杯嘢出咗嚟交俾人哋咧，就先至完，先叫交，即係俾到嗰個位先至完。個過程之中咧，嗰十個評判、七八個評判圍住你，睇你點樣做。所以咧，我亦都鋪咗一個鋪咗個有一條我講嘅 message 咧，就話點樣睇一件食物或者杯咖啡，就唔係整體食個落口個 moment， 唔係咁問題。 唔係結果唔係最重要， 結果唔係最重要， 最重要係個過程。 我哋睇食咧，你條脷咧佔60%，極其量佔60%。即係你只可以用質錢，你係佔嗰個分數，仲有44%嘅分數你未計到出嚟。就係咩咧？睇你點做，睇你有咩文化，有咩性格，有咩 其實呢、這個即係咁嘅做法咧，都應該推廣喺香港。 香港，就因為我哋而家食嘢咧，以為條脷 就係味蕾， 味蕾咧就係決定咗嗰條數。 其實就唔 係 嘅， 唔係。是佔66%。 嗱，你咁講咧，我又覺得即係有一樣嘢都大家好吊鬼嘅就係咧，甚至你整個漢堡包其實都應該用呢種嘅態度。 任何嘢都用呢種態度。 係啊， 任何嘢都態度。 整個漢堡包你都係咁樣啊？ 食乜嘢都係呢個態度，你食落口咯，係佔60%。另外40%你要講其他嘢嘅，你唔能夠淨係講，淨係食落口就佔曬100%嘅，唔係咁樣評判嘅。 好，咁就。即係食始終都係好精彩一樣嘢嘅，咁就香港好彩啦，即係。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轉變，即係話我哋質全一碟餸咧，即係唔係以直落口嗰 moment 嚟為決定嘅。 咁香港好嘅地方就係呢啲咁嘅比賽或者嗰個成個飲食文化咧，就係、是、即係 我希望帶動到啦，帶動到啦，因為我睇而家我睇TVB 做飲食節目講呢首歌。評判啲細路哥講嘅嘢就嘥氣，淨係講一碟餸好唔好味就講咗幾句咁樣，就咁就評判咗。 即係完全佢過去嗰、那個嗰、那個即係、那個、過程完全忽視曬。 OK， 係係幾乎整錯咗啲嘢。OK， 咁就嗱講翻去翻呢、這個即係青山道人民廣場嗰度先啦。OK， 嗱咁咧就頭先我哋講過嗰度咧，就喺香港咧呢啲咁嘅比賽咧，仍然係相當之多嘅嚇。咁、我哋即係適時嘅，即係會適當時候咧，再去介紹俾大家。咁另外一個亦都喺呢個節目亦都即係好應該去講咧，就係、是、香港位畫家阿李志達咧，就揚威法國嚇。咁、就李志達以前就睇過一本黑盒嘅嚇。咁而且拍埋戲添啦，咁但係聽講話咧，佢喺香港咧，佢自己覺得咧就發展咧並不如意，咁於是乎咧就即係都好努力咧，就即係去其他地方咧，即係揾突破。咁而家就羅浮宮咧，即係揾咗佢。咁阿滿叔，你覺得點解羅浮宮會揾佢？ 呢啲唯有即英雄啦。我亦都今次亦都登咗幾篇文章，幾個轉即係貼咗幾篇文啦，就係、是、講威尼斯藝術展嘅。咁就明報周刊咧，就或者記者咧就較為盡責，就講咗幾篇嘢出嚟。咁就介紹咗另一個有一個畫家。 係咪黎青賢啊？ 黎青賢 嗱，呢度有即係嗰個 咁樣。那個畫家咧唔係香港選咗佢，係由法國選嘅，即意思話人哋選嘅嘢同香港選嘅嘢唔同喎。 哦，咁呢個就唔出奇嘅，即係翻光燈籠啊嘛，超遠潮唔係，個意思唔係咁解，應該用另一個講話高燈遠照，係嘛？好多時咧，你自己 揀嘅， 你自己 揀嘅嘢同香港揀嘅唔同， 好唔同 嘅，真係即係。威尼斯影展，威尼斯藝術展咧，即分兩大類嘅。一類咧就係、是、香港政府出錢咧，就做個館，就自己揀個人啦去做。我哋已經講過咧，嗰、那個張春章啊咁樣啊，嗰、那個人咧係香港冇人知佢噶，咁只個 curator 中意佢就選咗佢去咁。我咁呢個我哋唔好改，再進一步講。咁另一個館咧。就國際館啦，就有由法國人選一啲世界各地嘅畫家，到處每人選一個，就選香港一個，就選黎青賢去啊。咁呢個人啦，我都唔係好熟悉佢，咁樣就睇篇文咧，就知道佢咁樣就知道佢法國人點解會揀佢，咁就好難得啦。我咧要呢樣嘢，淨係明報周刊做咗，就係嗰位作者做咗。訪問呢個人，介紹呢個人，介紹呢個畫家。 咁啊，啲畫又可以呢度睇睇嘅。 嗱，呢樣嘢好緊要嘅，就係因為法國人揀嘅，所以香港人咧要知道人法國人揀啲乜嘢。 個口味係點樣？係嘛？咁阿滿叔，如果我哋從呢個睇到就其實香港都有一個去到國際水平嘅， 係啊，有啊嘅。就係問題，而家我哋個世界就係咁樣，我哋個香港就係畫事嘅人咧。一眼咧就睇唔到好多嘢嘅，淨係睇到某啲人佢中意嘅人，有啲人咧係佢眼嘅視，即係佢 視覺以外， 視覺以外嘅嘢。咁人哋擺喺展覽就咁樣。 咁呢個問題咧，又牽涉另一樣嘢啦，就係我哋都一路有講過，就係有所謂藝術官僚啊嘛。即係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國家、每個政府，咁佢都有班人出嚟，就係咦佢覺得邊啲嘢係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品。 我做呢個節目咧，最大目的咧，其實咧就係我唔係灌輸任何嘢，因為我從來唔做呢樣嘢。我最中意做一樣嘢就係打開人哋嘅世界，打開人哋個 視野。 咁樣咧，如果我唔去貼出嚟咧，冇人知道。 係啊係啊， 冇人知道。明報周刊有篇文介紹呢個畫家。呢、這個畫家咧，佢唔係介紹佢揀喎，嗰、那個人係法國人揀嘅。 係啊。咁又係法國佬啦，即係你又不得不佩服，即係佢哋嗰把尺就係、是、即係大家都要去尊重嘅， 尊重 你又唔會叫德國佬揀、意大利佬揀或者英國佬揀啊咁樣，法國佬揀啊，佢揀咩食，佢揀咩畫，佢揀乜嘢嘅呢啲奢侈品、你就要跟住佢做 起碼你知道啊嘛，點解佢揀呢個人啦、 即係我唔係贊成呢個人或者咩嘢，我同佢我又唔熟悉佢啊。不過俾我哋知道啊嘛，打開我哋個窗啊，打開我哋個世界啊嘛。 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佢揀嘢同喺呢度嘅藝術官僚揀嘢好唔同喎。 好唔同 啊啊！咁呢度嘅藝術官僚咧，又都有個問題啦，就係基於不同嘅理由，咁佢哋揀出嚟嘅嘢咧，就並不。 尖沙咀嗰個藝術館咧，有一個好好笑嘅笑話，大家都知道啊！即係你要七十幾歲就快咧，就快離開嘅時候，就會做你嘅展覽啊！ 咁比較安全少少嘛， 即係你三十零歲嗰啲就佢唔會睇你嘅啦，真係！唉，你要排隊啊，唔該你排隊啊，排到你七十。 咁呢個咪論資排輩咯？咁但係又好難去挑戰嘅原因就係藝術呢啲嘢咧，各有各嘅睇法。你能夠自圓其説就 OK 噶啦， 所以點解一個好嘅企塔咧，就係佢揀啲嘢出嚟咧，佢領導個世界。 唔係特別喺人哋未睇到之前，你睇到， 係啊，呢個 跟住嗰個人就係獲得認同， 認同 係啊。咁呢啲最即係你喺梵高未成名之前，你揀到梵高入貨， 好簡單。藝術嗰樣嘢其實係 discover， 係啊， 你要發現出嚟啊嘛。 嗯。 要揾出嚟噶嘛？佢唔係佢唔係喂張大千嘔嘢啦，喂就係、是、你講啊， 係嘛？你事後梗係知啦，但係你事前唔知啊。 張大千而家係世界排名第一㗎， 係你有登過嗰、那個嗰、那個 嗰、那個 佢嗱嗰嗰幅畫咧，我而家都嘗試去揾。 唔係幅畫，佢整個人啦、啊。 嗰個都大家都嘗試去揾揾啦嚇。咁、啊、咧、啊、就 皮卡索第二名啫，皮卡索。 嗱、啊，我哋要睇下揾翻嗰幅畫出嚟啊嘛，真係值得介紹啲。嗱、啊、呢、這個。不等於張大千的成就高於畢加索、只不過就係而家炒咧， 咪炒拍賣， 炒亦梗係炒啦，唔好話拍賣啦， 拍賣價，拍賣 價， 成交價，成交價， 咁咧就個原因亦都係因為咧，中國嘅資金啦，係嘛？而家中國資金就轉炒呢類嘅畫家嘛，係、嘛？咁就 佢一直好賣得噶啦，張大千一直好賣， 一直都好賣， 一直係 number one。 但以前冇而家咁犀利。 咁當然啦， 咁、而且張大千個作品都多喎， 多 噶，所以就即係如果一個唔覺意揾到一兩張嚇、自己 揾到噶啦，唔會揾到。 我又未必同意啦，因為佢生前佢畫好多畫， 畫 到多畫，同埋咧，我睇佢傳記咧，佢畫畫好多係應酬之作嚟噶， 應酬， 即係人哋叫你誒。邊個 friend？ 係啊， 佢就 當日係以前係畫家咁樣啊。喂，康有為啊，佢點會去歐洲咧？佢一路行一路寫字嘅咯，一路行一路寫字。 但係問題佢啲字賣到錢啊嘛。嗱、啊，廣州個陶陶居嗰個牌匾嗰啲字係佢寫嘅、啊。我諗而家唔知仲掛唔掛到啦。但係佢當其時咧，即係特別佢呢個中年以後啊，佢係靠。嗰手字啊，去養自己 嘅，係啊， 養到係取妾侍啊！ 佢係瑞典買個島嘅大佬，瑞典 係咁就佢呢個咧，即係張大千呢個咧，就即係好犀利嘅嚇嚇。我哋上次揾即係嗰個啦嚇。咁就張大千嗰個咧，大家可以以後咧可以即係留意一下佢嗰、那個。拍賣咧會唔會再創新高啦？咁、但係呢個都唔否認頭先我講話嘅，就係即係佢嘅畫而家都係喺中國嗰個資金嗰度炒起嘅嘛，係咪啊？ 當然啦，如果咁高價，當然係中國人買啦，即係大陸買啦，唔同台灣人去買嘛，台灣都唔係賣到咁，台灣人點會花咁多錢去買張畫啊？嗱，呢張係張大千嘅 《雲山古字》 啊，佢。當然不是呢張係最高啊，唔係呢張最高啊，仲有其他更高啊。不過佢長期都係高句 。 咁佢總額咧就仍然係贏呢個全球咧贏呢個畢加索嘅。 真係估唔到真。 畢加索係第二，咁樣我已經登好多次畢加索同阿張大千係兄弟啦 嚇。唔好，你唔好咁講啊！我啊睇過畢加索嘅傳記嘅，又冇人嘴過呢件事嘅。個原因好簡單啫，因為鬼佬就唔係好識睇國畫。咁但係中國嘅媒體 張大千係見過佢。 就係呢個就肯定嘅，大家有 friend， 大家有 friend 係咪啊？ 不過最嗰件事嗰日咧就好戇居到痹咧，就係 畢加索講咧就話你中意邊張攞邊張走，咁樣嗰個翻譯咧就係、是、翻譯咧就譯唔到嗰句咁樣。咁佢老婆咧，張大千老婆咧就遲彈揀張最細嗰張，一客氣啊嘛， 真係失敗。 啱啱查出門口先知道，原來佢講咁嘅嘢，唔攞一張，哇！真係，唉，真係人生中就係最大遺憾嘅就係呢樣嘢，因為你嚟我屋企咧。任你攞中意邊張攞邊張啊！中大畢加索講 咁啊，佢又擴大喎，畢加索真係擴大喎， 有乜所謂啫？ 係嘛？ 你中意邊張攞邊張啊？ 唔係，我又想請教你問題， 因為人哋拎咗嘢俾佢噶嘛， 我知 送嘢俾佢噶嘛， 咁唔係去到咁即係疏爽嘅。但我想問你一樣，其實畫家就唔係好 keep 自己啲畫噶嘛？ 睇個個人唔係咩 事。唔係，我見冇乜，我見啲成名畫家冇乜點 keep 自己畫喎。 唔 keep 嘅， 一定賣喎，一定賣㗎，一定賣喎。 個個畫家，一般大本畫家都唔 係啊，係散出嚟㗎嘛，散出嚟㗎嘛，唔會自己 keep 㗎嘛。 大部分係咁樣散出去，因為個不停咁生產㗎嘛，我就咩就咩。 唔係，但係個心態上係咪除咗個商業嘅原因之外，仲話畫咗個嘢就等於自己個即係 完咗件嘢， 完咗件事啊嘛。 當然某一兩張就可能唔賣，但基本上咧就九成半都係賣噶啦，都願意散出去。 我見冇乜畫家會 keep 自己啲畫，keep 自己啲畫。 咁我老婆親戚啊，家屋企裏邊啊， 同埋最多就俾老婆作為嗰、那個， 做翻幾張啦、 啊，即係一定 hold 住，阿趙無極嗰啲梗係啦，大佬 話、啊、 即係唔 hold 住真係。 咁當然賣， 西北風 而家爭咧，唔係爭 hold 住嗰幾張喎，而家啲家族咧係爭賣剩嗰啲喎。你千祈唔好以為有嘅，佢即係私下儲嗰啲已經儲咗啦，唔會爭噶啦，嗰啲就私下儲咗噶啦，係爭咧賣剩嗰啲，咁嗰啲就。爭呢個版權，爭呢個擁有權嘅問題，爭係咁爭嘅。 咁啊，呢幅畫咧就我睇落去都唔係張大千嘅最好嘅作品 啦。張大千傑作話俾你，全部喺倫喺華盛頓， 美 國華盛頓博物館嗰啲就正啦。 哦， 入曬博物館裏邊嗰啲就最正，都唔喺市面流通嘅真係。 哦，呢、這個我又唔知喎，真係嚇。 世界上最靚嗰本畫冊啦。張大千畫冊咧，就係、是、華盛頓博物館嗰本畫冊。係 咯，我有畫冊，我又未見。 我有一本。 你有一本啊？ 係啊。 哦，得閒拎上嚟睇睇好唔好 啊？ 係嘛？哦。 華盛頓美術館嗰本。 係。咁就 我有幸運就去過嗰個展覽啊。 OK 嚇，咁咧就即係呢啲畫嘅拍賣咧就。其實都值得大家即係去 我哋做呢個節目咧，就係、是、目的咧，一來俾人知嘅、 嗯， 有啲嘢即係太多嘢咧，好精彩嘢冇人知道，真係啲人我覺得好深刻嘅真係、 嗯。 所以咧，我即係我哋唔係專家，但我咧希望我哋做一個傳播嘅人啦，有啲好嘢話俾人知啊。 嗯，好啊。咁咧就另外就結尾想去睇一睇啦，就進年二十問題咧就即係幾廿年啦，都咁受歡迎嘅。 係啊， 到而家 佢今次嗰兩個節目又係好受歡迎。一個就關公在劇場，一個就崇祯皇帝啊。關公咧就是京劇啊，你估唔到啊！推廣呢個話劇呢個係大公報啊，大公報推廣台灣京劇啊。咁呢個咧就係、是、已經第二次做噶啦，嚟香港，有加料啊，咁啊一個人做啊，一個人做經個關公啊，佢做乜嘢？佢搞咩咧？一個關公咧，佢做好多個關公出嚟，做各出戲嘅關公。咁呢啲係突破嚟嘅，一晚就睇幾個關公，睇幾出京劇嘅關公啊！咁你夠曬過癮啦，係嘛？咁即係令你大開眼界，即係睇得過癮。喂，而家全部後生仔睇京劇嘅喎。 咁呢個就係近年個包裝嗰個成功嘅地方啦。 咁嗰個人係好嘢嘅，一個人做幾個關公，成晚做關公。咁令你知道咧，關公各種各面嘅關公。 好嗱，我哋喺度即係時間又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咁啊， 拜拜。